小的我拿了个第一名。 什么？ 第一呀、啊？ 我怎么就没看见呢？ 您怎么能看不见呢？您看着满台的洋人都站起来冲咱喊呢、啊。 他们喊什么？ 都喊什么？喊什么 OK 呀、啊、 ？OK， 这就是说咱们跑了第一， 他们也没生气。要不怎么说咱中国人得挺直了腰板当人呢？ 好嘞，二傻，那么赶回北京找老娘们儿。 我傻没听见。 咱们找老佛爷， 您傻， 走着走。 我说二傻呀， 哎， 人家都冲着你 OK 呢、哎、就你走先了。 你别见您走先 了，你走先了， 您先走啊， 你快走吧，你 奴才就不客气了。 哎，我说二傻 啊， 你会慢呢？ 你以为我真傻呀？ 啊，合着我傻呀？ 哎，这您自己说的。 这就是陈佩斯和朱时茂表演的小品片段《王爷与邮差》。现在这个小品当中，为了不得罪洋人而故意跑输的情况，那是再也不会发生了。咱们国家不仅成为了体育大国，体育锻炼呢，也早就成了老百姓生活的一部分。在这儿，就让欢欢送给大家一首和体育有关的打油诗。 要想身体保健康，体育锻炼是良方。第一，运动要适量，强度大小要恰当。第二，循序要渐进，操之过急防损伤。第三，锻炼要经常，一曝十寒要谨防。第四，安全最重要，比赛莫把输赢讲，胜利不能太高兴，失败不要太紧张。大家运动为健身，名利切莫放心上。如果这些都做到，身体一定会健康。 好了，今天的快乐合家欢就要在黄征和羽泉演唱的这首《奔跑的歌声》当中结束了。主持人韩健，代表制作叮当，编辑芳芳，感谢您的收听，回见。 速度其实慢，心情是自由自在，希望终点是爱琴海，全力奔跑，梦在彼岸。我们想漫游世界，看奇迹就在眼前，等待夕阳染红了天，肩并着肩许下心愿。随风奔跑，自由是方向，追逐雷和闪电的力量，把浩瀚的海洋装进我胸膛，即使再小的帆也能远航。随风飞翔，有梦做翅膀，敢爱敢做，勇敢闯一闯，哪怕遇见再大的风险，再大的浪，也会有默契的目光。速度其实慢，心情是自由自在，希望终点是爱琴海，全力奔跑，梦在彼岸。我们想漫游世界，看奇迹就在眼前，等待夕阳染红了天，肩并着肩许下心愿。随风奔跑，自由是方向，追逐雷和闪电的力量，把浩瀚的海洋装进我胸膛，即使再小的帆也能远航。随风飞翔，有梦做翅膀，敢爱敢做，勇敢闯一闯，哪怕遇见再大的风险，再大的浪，也会有默契的目光。是方向，追逐雷和闪电的力量，把浩瀚的海洋装进